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翻到嚟第四节，你而家见到闪埋一边就系 王特别嘉宾啊， 系特别嘉宾，我哋一人贴入个嘉宾嘅位啊，系王仁达喺度啦，咁样做完街站翻嚟，今次我哋讲奥运嘅，咁样我哋喺咪后都聊得好开心，咁样，咁啊几样嘢讲啦，咁样趁佢未翻，我哋讲篮球先，就谂， 系， 其实讲两句嘅啫，咁样就系、是、诶、 喂，早晨， 系喂，大香港早晨， 你好啊， 系你 翻嚟直播室系嘛， 翻嚟直播室啦，我 冇错， 着粉红色嘅西装， 我先同呢个咁样嘅巴西里约嘅， 系同菲比斯访问啊 嘅当地居民啊讲讲啊，佢哋个泳池绿沟晒嗰个情况啊，你老味呢个种海草啊，屌你老味， 佢话啲水喺中国嚟 嘅，喺个泳池种海草啊，屌你老味，我系九龙东十号候选人王仁达，你哋记得投票，屌你， 啲水就唔会绿色啦， 屌你老味，真系好捻难为我哋，你知唔知而家参选，屌你，今届最捻难为嘅，同成班傻閪一齐，最后做得节目多，屌你老最捻扑街就系梁齐恩个老母，佢老味。自从佢讲捻咗佢个女系傻閪之后，我成日都记住傻，其实蠢閪，我成日都记住蠢閪同埋傻閪。屌你老尾，我争啲就喺选举论坛讲捻 咗 傻閪，我争啲只捻住你讲傻閪，你班傻閪讲乜捻嘢？ 你真系争啲讲 白痴， 争少少系啦，后来转咗白痴仔，争少少，争零点几秒我就讲捻咗傻閪。 因为我见有人 comment 就话啊，点解你唔讲蠢閪？ 争 原来你真系。 争少少啊，零点几秒啊， 即系零点几秒之争嚟 啊！屌你老，系啊，屌你， 有温和咯， 哇！屌你好彩，我喺辩论上面有保特嘅反射神经，如果唔 压输，压输， 屌你个猛抽一抽翻嚟，将个傻閪抽翻翻嚟，然之后掟翻个白痴仔出去，哇！屌你老味啊！争啲讲紧个傻閪， 如果讲咗都唔系都遮唔剪走嘅，冇得剪走啊！ 有点解冇得剪走？ 唔系啊，咁佢个时间咪唔同咗。佢叫你補拍唔到， 佢 唔係你有計過佢哋啲時間咩？佢啲時間係 跟住 cut 咗佢， 佢哋啲時間 係咩？ 屌你老尾亂鳩嚟啫嘛！佢有個鐘喺度噶嘛，佢選舉論壇有個鐘喺度。 佢後邊有 佢唔係話有個會計師喺度幫佢調校啱翻啲時間嘅。 屌你老尾係嗰有班直頭有班咩計時員啦會計師，即係講 TVB 嗰個。 我笑嘅佢哋 嗰扎人，屌你老尾揀咗好似 Matrix 入邊 Agent Smith 咁嗰一堆咁撚大堆，屌你老尾咁撚大堆。 样样 咁多啊！系啊，总之我入去，我一入去见到佢哋，我就觉得自己奇洛里维斯咁样样。哇！屌你老味，上班着西装喺张 Smith 喺度， 你即刻打俾人，送俾件长褛嚟。 系咯，打啦西装要。但系咁捻多专业嘅人员喺度咧，屌你老味个时间咧系点捻样计嘅咧？即系咁捻样啦，我哋喺度讲嘢咁捻样啦。咁呢度有个 cam 喎，呢即系呢个位啊，呢个我而家摆电话呢个位有 cam， 咁样怼捻住个口。咁样咧就系咧，佢嘅计法就系咧，你个口喐咧。就會計咗計咗時咁撚嘅， 跟住即係唔係把聲入麥咁樣？ 唔知係自由辯論定係乜撚嘢嘅時間咧？唔知有個撚記得邊個候選人啊？跟住佢無端端佢話：我頭先冇講嘢，但係我仲行咗兩秒嗰啲咁樣。 哦， 唔係佢話我頭先冇講嘢，但係我仲行咗五秒咁樣。咁啊，哦，你等一等，我哋計過，咁啊問 Agent Smith 啦。 你頭先個鐘係行咗兩秒咁樣，唔係我見到行咗四五秒喎咁樣，唔係係兩秒啫，我俾翻兩秒你嗰啲咁樣。佢唔係真係行咗四五秒，跟住最後嗰個吳景俊講咗一句震撼嘅説話，即係我覺得一錘定音，差唔多嘅啫。 佢用佢讲清讲错嗰把声喎， 咁你 差唔多啫。 大班 Agent Smith 喺度做乜捻嘢？ 都系差唔多嘅啫。 又捻专业 JJ， 又捻会计师咁捻嘢，屌你！ 我睇新东嗰个好似懒认真咁，我啱啱唔知边位，我已经加翻一秒俾佢 嘅。唔系，我笑碌地嘅后面嗰班，即系一系嗰啲咩 李思燕喺度讲。 后面嗰班就喺度笑噶嘛，因为一影阿吴景俊就影到后面嗰班人噶嘛，佢哋按耐不住喺度忍唔住笑啦咁样。 唔撚知係，總之係有失身份，我覺得真係有 失難為係難為， 真係有失斯文嗰啲地方，屌你 難為，睇嗰班仲難為我。 唔係你講咩啊？你講， 唔係想 我 奧運， 我哋曝光 嘅，想我好好十號黃楊達啊咁樣。 係我哋曝光 嘅，唔係總唔係即係都講下呢幾日奧運發生嘅嘢啦咁樣。唔係頭先我趁你諗住講嘅話，講下籃球嘅咁樣，籃球簡直如我所願，我想講，因為國立大台咧，我係講過因為美國隊即係夢幻隊啦，所謂咁就打過一排嘅熱身賽咧，我係想講咧，佢嗰個嘅缺點咧，喺對澳洲同對塞爾維亞咧，簡直係呈現曬出嚟，即係危過危地馬拉， 但係都贏啊！ 贏好少，即係佢贏塞爾維亞三分，仲要最後一個攻勢塞爾維亞射三分唔入，即係只係自己唔入。 打奧運氣氣地啊！ 哇！打到咁已經好，阿教練 K 教練已經係黑曬面㗎啦，打到 係咩？ 最尾握手，對澳洲咧簡直俾人恰咁滯。 咁龐述點講啊？ 我睇外国嘅，我 download 嘅啫，我鬼知咩？ 要睇翻庞述点？ 庞述精彩，今年庞述精彩喎，因为 今年话叻 嘅，早几日有啊， 有 咧俾人闹 有，唔系，但系我都唔明点解闹阿叻，其实侧边佢仲捻离谱啊！ 哇，呢排嚟我 唔知侧边嗰啲， 我睇到熄机啊， 咩丹尼尔啊嘛。 唔識佢啲名字，淨 係單嚟嘅咪以前雙台，我唔記得。 單乜撚嘢嘛？屌，我都係上網睇人講嘅，我分唔到邊個打邊個嘅。 哦，係 單嚟要住巴西嗰個嘛？ 黐線啊！你走開，又集啊嘛？你講緊因為之前唔係俾人鬧啫，唔播港隊即係主要就係 Coco 俾人發功啦，咁樣咁就話又話唔播劍擊啊，咁樣播啊， 好多 Conrad 犀利啦，咁樣做到我比折啊，咁咧就係喺度鬧，跟住咧我就係早幾日咧，因為喺廳食飯，咁就開嚟睇啦，啊咁我終於可以睇奧運，未睇過個幾禮拜都。咁咧，我就係頭先你講緊就係嗰個李斯雅，即係嗰個旁述。咁我同我講， 佢個李斯雅黐線嘅， 係啊， 李斯雅 short 嘅。我就係琴日特登為咗睇佢睇撚咗兩個鐘，搞到我唔撚夠瞓。今朝爭啲唔記得做 咗。為咗李斯雅兩個鐘， 係啊， 屌出嚟俾阿生。 我睇佢唔到噶，佢同我一齊睇啫嘛，喺度睇聽韻律詠喺度，喺度睇韻律詠，喺度睇韻律詠。 韻律詠幾好睇啊！ 唔係啊，聽佢講嘢好聽， 聽崩潰， 好撚好聽，屌你咩喺度韻律詠喺度做人，你喺度跳緊韻律詠啦咁樣，跟住佢喺度話啊咁樣都跳得好齊嘅喎，哇跳得好齊嘅竅門係咩咧？會唔會要練習好耐嘅？我相信要練習好耐。因为在水入面做就尤其困难，屌你老母，在水入面做， 喂，陆地做都要大巴帽啦。 喂，在陆地做，喂，在陆地做，你要将个头潜入地底，再踢翻上嚟，仲捻难啦，屌你老母。你在陆地点捻样潜捻咗个头落去，净系夹个屎忽出嚟，仲要锐脚咁捻样，屌你，哇，真系似啦，我目不暇给，我听捻到。好撚即係未撚睇到咁撚好睇嘅節目。 我另一樣嘢睇到咧就係因為即係早幾日睇，因為已經係俾阿 Conrad 鬧到飛起嘅時候咧，就今日咁啱就睇羽毛球，咁就又係李斯雅，咁啊同阿江中德，哇悶到咧。跟住咧，但我見佢哋咧，因為其實我早兩次講咗，戴曬頭盔嗰個嗱嗱呢場雖然唔博港隊啊，但係其實我哋好多港隊啊，嗱我哋之後就會有噶啦。雖然我知道你哋好中意睇港隊，但係呢場真係緊要啊，咁樣不斷喺度講喎。 係咩？ 有冇咁？唔係，我就奇怪，咁 TVB 有冇咁驚網民啊？ 係啊，係啊。 但係就去到咁樣，即係嗰個反應啊！我都未見過 TVB 對網絡嘅反應有咁大嘅。 唔係，咁你唔知道，因為你佢靠估啊嘛，因為你唔撚知道輸好地地一贏咗，你俾人屌撚到反啊嘛。 你望佢輸下， 你點撚知道贏唔贏啫？一間贏咗上嚟咪大撚咯，屌你係咁贏上嚟嗰啲咁樣。 咁好明顯就係對箍過咗去。 即係羽毛球而家咩啊？吳家朗啊！ 吴家朗， 即系吴家朗咁样，你点知佢赢到去边啊？一间赢到去金牌，原来一路冇播过咁啊，好卵好笑。 或者佢自己觉得好卵，去嘅时候嗰场就输。 系啊，佢系啊，多数系。 我准备八强，我十六强输咗啦。 好卵高风险！我屌你做咩？我喺度听话，我又有听喎。屌你咪 羽毛球 啊！李宗咩啊？ 李宗伟 啊！沙 县选手 李宗伟，即系世界排名第一嗰个。跟住系咁讲，哦，李宗伟都好劲喎，吓，即系各方面好全面嘅。佢有边方面系比较唔擅长嘅咧？ 爬山啦， 网球啊，网球差啲啦，真系 系爬山。 冇因咧， 打开羽毛球唔系好识得， 坚系呆捻咗，黐捻线嘅，鸠嚟咁讲嘅，屌你老味！喂，争啲佢系乱咁讲，喂，争啲讲到羽毛球有羽毛嗰啲都争啲都讲嘅。 是真的乜撚都講喎，屌你老尾！ 羽毛球 羽毛球 幾 條羽毛啊？ 唔係，即係我講乜尹樂榮又好撚震撼，尹樂榮好撚震撼嘅，屌你老尾！佢唔知咩你咩你咩事？ 李思雅， 李思雅，李思雅又喺度講話咩啊？佢哋揀啲音樂咧，係咪都要揀啲比較有節奏感啊？屌你老尾咩？唔通全部都係雞咩？屌！ 我少你阿爸。 屌你，屌你，唔得你，全你又混嗱，屌你混光咁咧，点跳啊？ 一少你系白正铺，加加住只脚就竖起啦。 咁你混乐荣全部都系鸡咁捻样啲嘛？ 全部都系鸡，全部都系鸡。 跟住有问啊，其实首歌系边个拣嘅？系教练拣啦，领队拣啦，定系运动员拣？ 车淑梅拣噶。 咁我屌，唔通会唔俾个运动员知嘅？你一估下啱咩音乐咁啊？ 你要听住音乐，即时跟翻嗰个节奏做翻动作。 嗰个系嗰两个泳手自己喺度吊紧运动泳，喺度点？喺度游紧运动泳，咁唔通唔俾佢拣啊？ 歌俾佢。 屌你黐撚線喺度狂討論喎，跟住又喺度討論話咩啊？俄羅斯隊好強喎，咁樣個分數好高，哇！真係好犀利喎，真係。其實係咪俄羅斯隊如果唔出錯嘅話，中國隊都冇機會咧咁樣？跟住我教練話其實都係咁樣。咁俄羅斯隊會唔會出錯咧？練咗咁耐都唔會啊，其實。我屌你！喂，你咪最多听埋落去先。你点知仲有啲乜嘢啊？好捻睇个选举论坛 咯。睇几时个朱婆就打鸠你先。 我哋听捻咗成个几两个钟，行唔捻开啊！屌你， 太好听。 选举都放弃， 唔系啊， 搞住睇埋先，好笑。 咪其他啲人嗰啲选举论坛我冇睇啊，其实我就嘥晒时间睇个号啊，就系听佢讲呢啲嘢，屌你老味。 好睇过选举论坛啊！ 选举论坛好卵难睇，唔系你继续讲篮球啊？篮球点样？ 唔系讲两句啫嘛，其实主要都系想讲嗰个旁述。唔系篮球嗰度系面对少困境嘅，其实对手就一般啦、啊。即系你话、你话特别强，未至于嘅，因为我仲 篮球都跑好多噶嘛。 篮球咩叫跑好多？ 即系大家跑嚟跑去咁样。 系， 我就扮紧呢个旁述。 系，点解后卫进攻攞咁多？ 都唔系成日攞到个波噶。 系啊，都系。主要都系九十个球员一齐揸个波。 要出街嘅控球权去翻对方嗰度噶咯。点解俾多？唔俾多个波出嚟咧咁， 我发觉而家决定晚晚都睇啦，点乜谂都唔 好追汗咁样， 追汗， 唔系阿四讲即系 最听嘅旁述， 未讲乜嘢，其实系勾过阿林敏聪嗰啲嘅，即系个评， 即系六面金牌， 系个选手输个厕所嘅冲刺嗰个问题。 不如你试下下次睇嗰阵时同 阿四讲嗰度咧，嗰即系美国梦幻队啦。你话佢表现唔系咁好，即系话对手表现唔好。因为事前咧都好多人分析，即系法国始终都系上届欧锦赛嘅冠军嚟噶嘛，即系2013年。 系啊， 咁 诶 世锦赛佢自己又攞第三噶嘛。 系啊， 咁、本身佢哋实力，即系本身都有话会爆冷咧，都可能好多人咁讲，因为 法国队爆冷。 系啊， 咁又难，个表现唔似系咁样，系咯，唔系法国队上次世锦赛最令我惊讶地方，佢着短袖衫打波啫嘛， 系， 我就记得呢样嘢，我冇咩记得嘅，我勉强睇过下啫，勉强睇下，虽然我会觉得即系今日美国队都系赢，即系你话篮球嗰方面都系赢咁，但系见到危机咯，因为如果 有冇机会犯错咧， 美国队应该唔会啊。 咁耐应该 着错衫啊嗰啲啦，咁啊， 因为佢哋成日练波嘅，以我观察，同埋都打好多比赛， 冇默契啊，应该相信 冇问题，冇默契， 系 你面对到困境啦，即系唔系？不过呢啲好专业嘅，即系落到一个即系球迷嗰个分析啦，摆喺度讲又唔知点讲，大台讲又好似唔啱时机咁样，因为 我咪照好似你咩啊？你试下咁样答咗咯，系啊，你继续你讲啦，你好捻专业咁讲。 咁嗱，因为我睇晒成场澳洲嗰场，即系美国对澳洲嗰场咁样。咁你终于发现到咧，其实如果你要对付美国队咧，开始揾到啲 formula 出嚟啦。咁样咁咧，好明显塞维亚咧都有少少跟咗呢个方式咧，就系打得慢啲啦。 咦，塞尔维亚都有篮球噶？ 其實好出名嘅，其實因為尤其是喺蘇聯解體之後咧，嗰堆歐洲，譬如克羅地亞、塞爾維亞嗰堆都有個別強勁嘅球員嘅，但反而俄羅斯就渣啲喎，即係反而大個。 即係塞爾維亞嗰班，即係以前前南斯拉夫嗰班球員，即係去到 NBA 都有好多進身 NBA 啦。佢哋本身嘅體能啊，或者身高可能冇黑人咁犀利啦，即係美國本身就黑人主導啦，但係佢哋本身嘅射術咧係比較出眾。 歐洲都是這樣， 歐洲都是這樣， 是啊，不過塞爾維亞今屆的 NBA 球員 就不是那麼多，如果最多就是西班牙，不過偏向年紀大。 歐洲沒有黑人的嗎？ 歐洲有黑人，不是法國隊就 是，法國很多是啊， 有些這樣，不是說特別犀利這樣。當然有人說今年或者下屆就要留意加拿大，那些年輕人開始彈出來，對 NBA 裡面都叫 OK。 其實國家隊的籃球的那個實力是不是看黑人的比例？ 你問得太有營養了，我覺得我覺得你問得太有營養了， 真的高水準啊，這個真的是高水準， 跟黑人比例有沒有關係？ 我覺得你問得太有營養， 跟華人比例有沒有關係？ 喂，死了，我想很認真地回答。其實近年開始走向不是呢，就是那些死人歐洲白人呢是懂得收拾這些黑人， 即是收拾黑人很難的， 掟個籃球出去，學你咁講， 太陽好猛先見到佢哋。 咦，原來你呢度嘅，Hey yo man，打七個你都唔知啦。佢哋喺佢哋即係譬如如果你睇翻2004年嘅希臘隊就做咗個示範，即係佢哋用佢哋嘅 pick and roll 打得好好啦，團隊啦。 咩叫 pick and roll？ 即係一個單檔啊，一個單檔要拆檔啊。其實今年 講中文，我知單檔係咩。 今年美國隊亦都係拆檔嗰方面遇到困。如果你長城你就看澳洲的場呢，就是用了很多 在頂位的一個拆檔，其實美國隊有爛的，我看到他的移位有那就那裡失不少分啦，樣在塞爾維亞就其實塞爾維亞你見過比分是近的，即最後只是輸三分，但我覺得呢在對澳洲的場呢，美國隊是更加呈現他們的問題，即呈現問題在哪裡呢？尤其是進攻呢，那天呢KD 呢就即Kevin Durant 呢就那邊很失準嘅，差唔多上半場冇入過兩分波嘅，只入過兩球三分同埋啲罰球咁樣。咁佢成為唔到 key player 之後咧，同埋喺防守又弱啲，因為其實美國隊嘅問題就係內線嘅高佬唔夠，其實得兩個叫做 over 七尺嘅大舊佬，同埋唔好波到咧，當個波到佢嘅時候咧，會惹到對手要有一啲包夾嘅情況，即係兩個夾佢一個，咁佢冇辦法將個波分翻俾空檔嘅明星級球員啦，即係外圍嗰班。即係出名啲嗰班啦，即係叫做有自己嘅波鞋嗰班啦。咁你分唔到咧，咁就變咗冇辦法拆到佢防守。加上咧，如果你睇澳洲隊咧，就係佢哋高佬林立啊，佢哋即係大舊佬多啲咧，變咗頂得下美國隊佢哋比較少人嘅大舊佬咧，變咗喺男仔爭奪唔夠咧。其實嗰個男仔爭奪唔夠強烈咧，冇辦法令到外圍多咗空位俾嗰班 swingman 嗰班球星去砌咧，呢個係影響到美國隊冇辦法放開嚟打啦。同埋美國隊最強就係壓迫嘅防守，壓迫一啲嘅快攻，跟住入樽啊、花式啊咁樣嘅嘢啦。而因為塞爾維亞同澳洲咧呢兩隊都可能喺個職業水平都比較高咧，佢打到咧，佢哋壓制嗰、那個喺全球嘅失誤咧係壓制得好好，即係 冇失誤嘅， 唔係都多， 但係 即係好少犯錯。 最緊要嗰個犯錯唔好惹嚟快攻，即係同我交失。 因為美國其實包括如果你有看精華啦，好多人可能 喊你覺得 係好多，唔係即係就算不識籃球，譬如看新聞片段你都感覺到美國對住美國夢幻隊對住其他國家隊都是即係好像草芥入波咁樣，即係好似掹條草芥咁樣嘅啫，即係不停咁快攻去入樽啊咁樣。其實睇到澳洲隊啊呢啲新興嘅足球籃球嘅勢力咧，佢哋係好擅長咧控制個節奏啊。簡單嚟講，佢就唔會好即係成隊去上前啊，去留翻啲人咧喺後邊去防守啊，預備咗等你，即係就算要進攻都好啦，佢都會預備咗等一扎人咧去預備咗防止你嘅快攻咁樣。所以美國喺快攻呢上面， 唔係佢主力防守快攻其實唔喺留一個 last guy 後邊。佢主力是反而在個全球那裡，佢 佢做得比較穩陣，呢個同體力有關係，因為唔係淨係傳波嗰個叻唔叻，係準備接波條友去壓住 mark 你嗰條友，會唔會攝到位偷波啊？或者睇個 passing link 睇得準唔準啊？呢個係體能同埋嗰個職業水平高唔高都有關。 咪簡單嚟講，咪即係揼波中啫。 唔係，唔可以話揼波中，而係佢唔會犯一啲錯，令你一拍甩個波就已經喺自己嘅後半場就入樽。佢做一啲穩陣啲，我寧願我24秒用曬，或者我射嗰個射球嘅選擇係唔好，因為射得唔好，我咪翻防守咯，我跑翻防守啫嘛。好過俾人偷甩咗，我就唔見兩分。喂，好 hurt 嘅，即係俾人打個快攻兩分咧，喺士氣影響好大。嗰度壓制得好咧，其實輸極都有個譜嘅，即係無端壓位，唔好意思啊，即係係變咗有 效，即係盡量保持一來一回咁樣。 盡量我最多最多我 係咪即係係咪即係成日有個人喺度拍住個球，跟住佢話一球嗰啲咁，就係個 係啦係啦，我寧願個犯錯出咗界啊！我寧願個犯錯出咗界，或者係 巴布斯令嗰啲啊， 攞球先，攞球先， 感覺係啊係， 攞球先， 話攞攞咩？話攞 唔通我一次過攞四球？ 我成日都係咁噶，我哋慢慢組織一個快攻，我就帶上去，佢笑之後喳喳打快啲啫嘛，成日都係咁噶啦。呢個係成功有效壓制，當然佢自己。當然你一定要球技你才做到這種壓制那班死黑鬼，即是不容易的，雖然你說他不是很厲害，現在奧運24名3名24名改了很久了，其實這個都是 跟 NBA 合流回某 以前奧運打兩節添的嘛， 是的，上下半場是不是，那這個 FIBA 改制在08還是09年改制，三分線都拉回長一點，三秒區變回長方形，那這個跟 NBA 有少少改制，即是跟他合回 想走近一點有關。 我印象中美國隊打奧運都是很閒氣， 閒氣地贏和閒氣地輸都發生過的， 總之整個樣子就是不想打這樣。 頭幾年有啲嘅，因為咧你經歷過九一之後咧，其實有一排有班球員唔肯去啊，即係 top 嗰班咧，喂唔好預我啦，真係驚死，跟住就派啲二三線嗰啲，咁咪慘敗咯，即係曾經2004年咪輸到一棟都冇咯，輸到冇得打，對阿根廷嗰場啊，係俾人花式玩嘅，俾人玩到湯嘅，但係當然去到今屆唔係嗰件事，因為阿根廷嗰班都仲係用緊嗰班球員啦，即係都老噶啦， 就俾你嗰啲啊， 係啊，都老噶啦。咁你話今屆奧運係咪好精英？講唔上好 top 啦，因為 top 嗰啲都冇打。 但係嗰班係咪認真打啫？其實 冇得唔認真啊！你睇佢曬，因為咬得咁緊。 但你 NBA 同埋 唔係，但係其實佢哋唔係好重視嘅啫嘛。唔係有啲攞過 嘅。我諗去到呢個年代嘅呢班 NBA 球員，佢哋緊張，因為魚啊輸咗， 係咩？ 佢哋驚魚多過有冇個金牌嘅，即係呢個係俾我感受到嘅嘢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往後可能今屆過後其實都會重整㗎啦，因為呢一隊嘅夢幻隊過渡嘅啫，都幾明顯係即係喺LeBron James 啊同 Kobe Bryant 都唔打啦，都三張唔打嘅時候，咁呢一隊明顯係一隊過渡嘅球隊啦，譬如Kyrie Irving 啊或者 KD 仲打唔打都係未知之數啦，咁樣。咁 Carmelo Anthony 一定已經唔打嘅啦，雖然佢已經破咗美國隊最高得分嘅紀錄啦，咁樣。咁其實好明顯會重組一隊新嘅夢幻隊，咁究竟係咩人就其實而家都感受唔到嘅，因為出名嗰班都傷嘅，即係 Curry 啊、Derrick Rose 啊咁嗰班，咁及後係邊啲？咁好肯定唔係呢一批咯，譬如 Jimmy Butler 同埋Lauri 嗰班係好明顯好過渡人物嚟嘅，雖然佢打得唔差，又咁講咁樣，咁但係我今年金牌到唔到手嘅咁樣，咁機會都大。雖然佢哋嘅缺點都喺分組賽竟然其實呈現得早都係好事嚟嘅，咁啊睇下點樣修正啦。因為有兩場 KD 呢兩場 KD 佢打得唔好咧，咁會唔會令佢快啲修正翻咧？咁呢個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因為同埋都幾驚訝就竟然其他球隊嗰啲 over 七尺外嘅球員都多喎。其實令到美國隊難冚啲，呢個就係嗰個睇法啦。咁樣點啊？你先啊？ 都成日練習喎，你啊， 可以咁講嘅。你上 YouTube 係，我想講美國隊咧係成日都係咁。 唔知佢一個禮拜練幾多日？ 有冇啦啦隊嘅？我想問。 美國隊？ 唔係啊， 即係中場 奧運啊嘛。 有冇帶埋啦啦隊去？ 冇，佢都講過通常 喺度飛咗。冇啦啦隊。 點解人哋 NBA 應該啦啦隊好睇喎？ 好似 NBA 嗰啲嘅勁啊！ 屌推劉慧卿， 勁好睇喎！ 推劉慧卿啊，做大才， 選個論壇，選個論壇休息嗰次推劉慧卿出嚟， 大我驚啊！ 做你啦啦隊好唔好？ 生化襲擊咩？攞劉慧卿出嚟。 劉慧卿好撚憎啊！邊個？ 林卓廷 真係搞鳩死佢。 我想講嗰日論壇，佢個樣真係～灰到咧， 边个 刘伟兴啊？ 灰， 好像很不愿上咁样噶。 唔系，喂，佢唔愿上就算捻数啦。哇，你着条咁捻样嘅嘢，你走落去林卓廷个区度， 临近选举个民调去到咁嘅情况， 哇，死捻梗啊！屌你老尾， 记得票投林卓廷，跟攞条吊带裙咗，哇，吊啊，吊带啊， 吊颈， 咁帮你啊， 啊？ 咁幫葉普成啊佢， 唔係我諗緊，如果俾簡冰池見到佢點嘅，簡冰池會唔會發神嘅咁講？女人全部都係雞，呢、這個唔係。 終於嗱，我認錯啦。 Anyone but A B E， 見唔到啊？呢個唔係雞，呢個未。 終於找到例外， 是啊， 是啦，因為就算你肯都要看生意的， 是 看demand supply， 真是黐撚線啊，真是奇撚怪，屌你老味，送阿劉慧卿去巴西 做啦啦隊， 啦啦隊專門為中國隊打氣，哇，屌你老味，我諗真係 資料紫色我都覺得唔奇啊， 視野如虹啊， 係啦，我諗佢獎牌榜已經停，就停喺嗰度啦，劉慧卿係停喺嗰度，冇可能再攞啦，呢個冇啦，咁樣，咁你哋講完啊，呢個難夠。 冇，幾諗住講兩句嘅，點知啊你又問下添咁樣，咩禁藥嗰度而家都勢成水火嘅。 咩勢成水火？ 唔係之前有一個講中國隊啊嘛，即係之前有個陰謀論啊嘛，你有冇睇過？即係講個孫楊， 話為咗唔驗，特登唔贏上去啊嘛，因為唔撚關事㗎係嘛，關事咩？ 嗰個冷 QT 嗰個， 佢關事 有 M 度啊嘛。 傅原偉嘛， 我唔知關唔關，即係有人咁樣講。 如果大規模，如果真係好鬧哄哄話好大規模咁驗，咁可能全部都要驗噶。 拉大規模，佢而家講緊係可能話全部有 final 都要驗血啊嘛，所以佢就 咁之前攞牌嗰啲唔使驗咩？ 佢翻咗中國可能。 有个赶住走啊！ 系啊，赶住走。 喂，我走先。喂，下次讲，下次讲，下次讲。喂，屌，喂，记得打俾我嘅。 得闲食饭。因为应该系验尿同验血。 唔系，跟住李思雅就问嘅问题啊，如果攞牌翻去中国嘅话，仲有乜追究？ 唔系真系唔识，呢啲真系唔识讲。屌你老尾，我唔捻知验尿同验血系咪真系有嗰个分别喺度？ 因为而家我讲紧就话，因为食禁药令到中国队好多禁。 我谂验尿同验血等于好似同验头发嘅分别，即系验毒嗰啲咁样样。你尿系。快啲可以冇咗，你血嗰啲係可以好耐噶嘛，同埋驗得仔細啲噶嘛。 係嘛？我真係唔識嗰啲咁樣。 係啊，我聽陳志宏咁樣講。 係嘛？ 係啊，係啊，唔係，其實我哋推崇不如咁啦，我哋之後嘅奧運就係冇禁藥嘅名單啦。 咁即係佢哋全部都會輸咯。如果我哋為咗避呢樣嘢。咁我睇佢後面全係咪全部都係輸咁啊？知 而家停滯咗㗎，嗰個金牌 係咩？ 人哋話，因為佢而家得13塊金牌啫嘛，人哋話同佢上年38係嗰個距離追唔到啦嘛，因為奧運都就嚟完啦。 佢而家係幾多塊啊？ 13。 哇！菲比斯就係追到中國咯喎， 一個菲 比斯玩埋田徑咯，菲比斯可能就會贏咗中國喎， 玩運動型， 玩運動型。同新加坡個， 哇！屌你， 加入美國隊咪得？ 屌你，中國隊攞獎牌仲少過菲比斯，屌你老味，你乜撚嘢國家嚟噶？ 菲比斯係一個 咁好多國家都少過菲比斯， 咁人哋謙虛啲啊， 係咁係，唔係我哋話自己勁抽， 人哋有冇派個細路同菲比斯合照又剩咁樣？ 係， 菲比斯咪打好啊！俾啲相啊嗰啲咁。 中國踢人個頭，唔一定買唔俾你啫。 唔知啊，禁藥嗰樣嘢唔知啊，屌冇呢方面嘅知識，可能係啊。咁但係， 如果搞一個冇禁藥名單，即係 free 嘅。 咩叫冇禁藥名單？ 即係唔驗啊！ 嚇， 中國都係冇牌噶。 唔驗咩意思啊？ 即係唔驗禁藥， 唔需要驗禁藥， 即係大家都食禁藥， 大家都食。 即係如果大家都食，咁點咁中國隊梗係輸啦？點會咁？ 因為佢科技一定係弱過人噶嘛。 唔係，如果大家都食， 佢會打個抗議噶。 係啊，係啊，屌你諗佢嗰啲禁藥點食得嘅？ 藥比較厲害嘅。 喂，你諗啊，如果個比賽變成咗禁藥比賽，你就唔係咁容易買到人哋啲禁藥噶啦嘛，人哋就唔會俾你買。咁你要自己整禁藥，喂，咁你屌你諗乜死啊？雖然嚇咁，你可以用人海戰術嘅，屌你。 死剩嗰啲就啲参赛， 我有2亿个运动员， 系啦，咁但系死剩出嚟嗰啲，唔系出嚟嗰个人啊，佢最强嘅地方唔系运动， 佢系 抗药力强噶嘛，点解系？ 佢死唔去。 所以死撚緊琴樓雞， 所以死撚緊啦！屌你老味，唉，所以我唔知啊，我都係今晚我都係繼續追嘅，我都係睇旁 追追擊你先啊！ 係啊，好睇過好睇過選舉論壇啦，唔係啊，我哋盡量令到好睇啲，我努力啲，但係都好難，都好撚困難，冇辦法同嗰個旁信嗰個鳩嘅程度相比。我宣傳一下，今晚我會做流動版嘅議會政治嘅，咁今晚係街頭嘅議會政治啦，流動版議會政治，咁今晚會有鬱敏過嚟同我一齊做嘅咁樣，咁啊，因為我哋係今晚會去慈雲山呢、這個咁樣嘅鬱華里啊，鬱華街定鬱華里啊？你幫我睇上面定喺下面啊？我唔記得咗，你幫我睇多次嗰度。咁就點解鬱敏過嚟呢？咁因為慈雲山都係學老區嚟嘅，我哋今晚就試下用學老話做議會政治。 哇！成集都係學老話。有冇字幕噶？ 你得兩句啫， 因為手翻譯啊， 手翻譯，波南喎，波南喎， 你講嘢啦， 係啊，咁啊，喺慈雲山鬱華里嘅咁樣，咁嗰度有即係其實尋味九龍東做過啊，尋味九龍東有做過嗰、那個好好食嘅車仔麵，但係嗰間其實係甜品嗰度咧，咁嗰度有啲嘢食嘅，咁你可以嚟到，咁佢有啲有啲門口路邊位嘅，咁你可以喺嗰度一路坐低幫襯下啲老闆咁食啲嘢，咁跟住然之後講下俾佢聽，哇！呢個黃仁達好好人士啊，冇架子咁樣，係咁喺度一路食嘢一路講。 有冇咩冇咁擅長？ 係啊，唉，佢都成日練習嘅，好多嘢都練習 嘅， 咩都練呀。佢係個人好上進嘅，咁樣求求其講呢啲嘢咁樣， 唔會犯錯。 係啊，都練習好多啊， 所以應該都唔會， 應該就唔會咁樣。咁啊，今晚八點鐘就喺呢個咁樣慈雲山，慈雲山鬱華里咁樣，咁我哋嘗試用學佬話做節目，就係、是、我同鬱敏咁樣 ，OK， 咁啊今晚見大家啦 ，OK， 咁我冇咩講啦， 冇啦， 有冇嘢要，有冇第啲嘢講， 冇啦， 好，我哋今日節目到此為止，我哋晏少少各人大台再見，拜拜， 拜拜。